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管道。项目组 A 完成了如何交接给项目组 B。在这一章啊，第一节里面啊，我们就大概讲了一下管道的使用方式以及相应的命令行。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管道啊，它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先来看我们常说的这个匿名管道 Anonymous Pipes， 也就是它将多个命令啊串起来那个竖线。那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说过，它是基于管道的。那管道是如何实现的呢？管道的创建啊，需要下面这个系统调用啊 ，pipe 里面呢参数传了一个数组，都是 FD。在这里呢，我们创建了一个管道 pipe， 返回两个文件描述符啊，这表示一个管道的两端，一个呢是管道的读取的描述符 FD0， 另外一个呢是管道的写入端的这个描述符 FD1。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一样，我们来看内核里面呢是如何实现的。那它调用呢就是 syspipe2。 在内核中啊，主要的逻辑呢在 pipe2 系统调用里面，这里面啊需要创建一个数组，就是 files， 用来存放管道两端的打开文件，另一个数组呢 fd 存放管道两端的文件描述符。如果啊我们调用 do pipe flex 没有错误，那就会调用 fd install 将这两个 fd 和这两个 struct file 关联起来。这一点啊和打开一个文件的过程啊很像很像。我们再来看这个下划线 do pipe flex， 这里面呢会调用 create pipe files， 然后呢生成两个 fd。 从这里啊我们看到 fd0 呢它是用于读取的， fd1 呢是用于写入的。创建一个管道大部分的逻辑啊，其实都是在这个 create pipe files 这个函数里面实现的。这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说过，命名管道啊，它是创建的文件系统里面的。从这里面看出，匿名管道啊，它也是创建文件系统里面的，只不过说啊，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件系统，会创建一个特殊的文件，对应一个特殊的 inode，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get pipe inode。 在 get pipe inode 的实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匿名管道它来自一个特殊的文件系统，叫 pipefs。 这个文件系统被挂载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 struct vfs mount pipe mount， 然后挂载文件系统的 superblock 就变成了 pipe mount 的 mount superblock。 如果啊你对文件系统的操作还不熟悉，那么现在呢可以返回去复习一下文件系统的那一章。我们从 new inode pseudo 这个函数啊会创建一个 inode， 从这里啊开始填写 inode 的成员。这里面呢和文件系统很像，这里啊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结构叫 struct pipe inode info， 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个成员叫 struct pipe buffer。 从这里可以知道，所谓的命名管道其实啊它就是内核里面的一串缓存。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pipe fifo fops， 将来啊我们对于文件描述符的操作在内核里面都是对于这个结构定义的一些操作。我们回到 create pipe files 函数，我们创建完了 inode， 还需要创建一个 dentry 和它对应。 dentry 和 inode 对应好了，我们就要开始创建 struct file 对象了。先创建用于写入的，对应的操作呢就是 pipe fifo fops。 那再创建读取的，那对应的操作呢也是啊 pipe fifo fops。 然后呢我们把 private data 设置为 pipe inode info，然后呢这样呢从 struct file 这个层级上就能够直接操作底层的读写操作了。至此啊一个匿名管道就创建成功了。如果啊我们对于 fd1 写入，那么调用的呢就是 pipe write， 向 pipe buffer 里面呢写入数据。如果呢对于 fd0 读入，那么调用呢就是 pipe read， 也是从 pipe buffer 里面读取数据。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两个文件描述符啊都是在一个进程里面的，这并没有起到进程间通信的作用。怎么样才能使得管道跨两个进程呢？还记得咱们创建进程的时候调用的是 fork， 在这里面创建的子进程啊它会复制副进程的 struct file struct， 这里面的 fd 的数组呢也会复制一份。但是呢 fd 指向的 struct file 对于同一个文件还是只有一份，这样就做到我两个进程各有两个 fd 都指向同一个 struct file 的模式，那这两个进程就可以通过各自的 fd 写入和读取同一个管道文件来实现跨进程调用了。就像下面这个 图显示的一样。由于管道啊，它只能一端写入，另外一端读出，所以上面的这种模式啊，会造成混乱。因为附近程和子进程呢，都可以写入，也都可以读出。那么通常的方法呢，是附近程我关闭读取的 FD， 只保留写入的 FD， 而子进程呢，它会关闭写入的 FD， 只保留读取的 FD。那么如果需要双向通行呢，那么应该创建两个管道。一个典型的使用管道在父子进程之间的通信的代码啊，就像下面显示的这样。到这里啊，我们仅仅解析了使用管道进行父子进程之间的通信。但是啊，我们在 Shell 里面呢，它不是这样的。在 Shell 里面，我们运行一个命令叫 A 竖线 B 时候呢， A 进程和 B 进程啊，它都是 Shell 创建出来的子进程，那 A 和 B 之间并不存在父子关系。不过啊，有了上面父子进程之间的管道的这个基础，那么实现 A 和 B 之间的管道就方便多了。我们首先呢，从 Shell 呢会创建子进程 A， 然后呢在 Shell 和 A 之间呢建立一个管道，其中啊 Shell 保留读取端，进程 A 呢保留写入端，然后呢 Shell 呢再创建子进程 B， 这又是一次 fork。 所以说呢， Shell 里面保留的读取端的 FD也被复制到了子进程 B 里面去。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 Shell 和 B 都保留读取端，只要 Shell 主动关闭读取端，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管道，写入端呢在 A 进程，读取端呢在 B 进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个管道的两端和输入输出关联起来，那这就要用到 dupe2 这个系统调用了。这个系统调用啊，它有一个 old FD， 还有个 new FD，它的意思呢，就是将老的文件描述符复制给新的文件描述符，让 new FD 的值和 old FD 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回忆一下，在 file struct 这个结构里面，它有这样一个表，下划线呢是 FD， 内容呢是指向一个打开的文件 struct file。 在这个表里面，前三项是定下来的，其中第零项就是 stdin， 表示呢标准输入，第一项呢是 stdout，表示呢标准输出，第三项呢是 STD error， 表示呢错误输出。那么在 A 进程中，写入端呢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叫 dupe2 FD1 STD out。 那么这个呢会将 STD out， 也就是说它的第一项不再指向标准输出，而是指向创建那个管道文件。那么以后呢，所有往标准输出写入的任何东西都会写入管道文件。那在 B 进程里面呢，读取端呢可以做这样的操作，就 dupe2 FD0 STDin， 将 STDin 也即第零项，它不再指向标准输入，而是指向创建的管道文件。那么以后凡是从标准输入中读取任何东西，都是来自于管道文件。至此啊，我们才将 A 竖线 B 这个功能全部完成。为了模拟 A 竖线 B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将前面的那段代码进一步修改成下面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命名管道。我们在讲命令的时候啊，讲过这个命名管道需要事先通过命令 make ffo 进行创建。如果是通过代码创建命名管道，也是有一个函数的，但是呢这不是一个系统调用，而是 glibc 提供的函数，就是这个 make ffo。glibc 的 makeffo 呢会调用 makeNodeAt 这个系统调用。还记得咱们在学那个字符设备的时候啊，创建一个字符设备的时候也是调用 makeNode。 这里啊，命名管道它也是一个设备，因而呢我们也用 makeNode。 对于 makeNode 的解析，我们在字符设备那一节啊已经解析过了。它先是通过 userPassCreate 对于这个管道文件会创建一个 entry，里面呢由于是 FFO， 所以说呢它会调用 VFSMakeNode。 由于这个管道文件是创建在一个普通的文件系统上的，比如说我们假设它就是创建在 EST4 这个文件系统上的，于是呢 VFSMakeNode 呢就会调用 EST4 DR iNode Operations 这里面的 MakeNode， 也就是它会调用 EST4MakeNode。 在 EST4MakeNode 里面啊，EST4 new inode start handler 会调用 EST4 new inode， 在 EST4 文件系统上呢会真的创建一个文件，但是呢这里面会调用 init special inode， 会创建一个在内存中特殊的 inode。 这个函数啊，我们在字符设备的文件中啊遇到过，只不过当时 inode 的 ifops 指向的是 default charifops， 那这次变了，这次换成管道文件了，这个 inode 的 ifops 就变成指向 pipefifofops， 这一点和匿名管道是一样的。这样呢，管道文件就创建完毕了。接下来呢，要打开这个管道文件，我们还是会调用文件系统的 open 函数，还是沿着文件系统调用的方式一路走走走，走到调用 pipefifofops 里面的 open 函数，也就是调用 fifoopen。在 fifoopen 里面啊，它会创建 pipe inode info， 这一点呢和匿名管道也是一样的。这个结构里面啊，有个成员呢就是 struct pipe buffer。 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命名管道其实啊它也是内核里面的一串缓存。接下来啊，对于命名管道的写入，我们还是会调用 pipe fifoopen 的 pipe write 函数向这个 pipe buffer 呢写入数据。那对于命名管道的读入呢，我们还是会调用 pipe fifoopen 里面的 pipe read， 也就是说从这个 pipe buffer 里面读取数据。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总结时刻，无论是匿名管道还是命名管道，在内核里面呢都是一个文件，是文件呢就要有一个 inode， 这里面呢又要用到了这个特殊的 inode， 那字符设备快设备都是用这个特殊的 inode。 这种特殊的 inode 里面的 file operations 呢，它指向的是管道特殊的 pipe ffo fops， 那这个 inode 呢对应内存里面的缓存。当我们用文件的 open 函数打开这个管道设备文件的时候，就会调用 pipe fifoopen 里面的方法来创建 struct file 这么一个结构。它的 inode 呢会指向那个特殊的 inode， 它呢也对应内存里面的那段缓存。 file operations 呢也指向管道的那个特殊的 pipe fifoopen。 写入一个 pipe 呢就是从 struct file 里面找到缓存写入，读取一个 pipe 呢就是从 struct file 结构里面找到那个缓存读出。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上面我们创建匿名管道的程序你一定要自己运行一下，然后试着呢通过 strace 来查看自己写的这个程序的系统调用，然后呢比较直接在命令行使用匿名管道用了哪些系统调用，把它两个呢做一个对比。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